乔家基本上是不相信巧合的，因为很多时候巧合其实都是下意识或者潜意识里自己不愿意承认的刻意，所以他不存侥幸，也很少会牵强附会的把跟自己无关的东西往自己身上套。就像他从不相信算命，但是画淼要插进这件事，他从知道之初就一直有一种非常糟糕的烦躁感。尤其在他怎么都联系不上郭林之后，这种烦躁感升级成了一种暴躁。而在确认了画淼要找的人就是郭林之后，乔家脸色难看的阿松心里直发慌。 当年的事情据说是画淼在莅临大厦干掉一个叫刺头的人，已经得手了，结果碰到大厦的电梯出了故障，他被迫走楼梯时跟抓他的那个小警察撞个正着，后来也不知道究竟是怎么回事，反正那个警察从楼梯追了他七八条街，画淼虽然最后跑掉了，但是被马路上的车撞得也不轻，右手就这么残废了。后来人人都知道那个追着他不放的是个警校都没毕业的小屁孩，让画淼一夜之间丢尽了颜面。 追了七八条街，郭林果然是个不要命的。 乔家几乎都能想到那个愣头青玩了命抓人的样子。从上次郭林窜上陈玄的车，他就了解到这个警察真的是没什么不敢做的，而且估计当时郭林都不知道自己在追的那个是谁。阿松都说完了，就看着乔家一脸沉思的不知道在琢磨什么。 乔哥，你打听画淼的事是不是有什么问题？ 这件事儿他花了不少力气去打听，主要是知道当年这些旧事的不是死了就是已经混出个人样了，无缘无故也不会有人提，他拐了不少关系才从一个小混混口里探听出来。但是乔家只看了他一眼没吭声，他把之前暴风给他的那叠钱抽出来一些递给了阿松。 行了，这两天累着你了，去乐呵乐呵。 说完他重新躺回沙发上闭起眼睛。 走的时候帮我关门。 这意思是不打算跟阿松说什么。好在对方也识趣，走的时候果然给他带上了门。乔家听到门关上的声音才睁开眼睛坐起来，点了烟，看着茶几上的打火机和手机发呆。这两天他几乎想尽了所有办法去找郭林，在阿松彻底打听清楚画淼的事之前，他就多少预感到了这事儿跟郭林有关，想通知他注意点，却怎么都找不到人，手机不开，信息不回，乔家有点没辙了。他动静搞大了，难保不会惊动暴风和画淼，可是照这么下去，郭警官的小命堪忧啊。那天暴风让他把画淼带去之前的四合院，他亲眼看见了画淼挑枪的样子，都不用别人帮忙解释，他也看得出来画淼绝对是专门干这种活的，无论是眼神还是动作，那都是不死不休的样子。 操，郭林怎么会不长眼的惹上这么难缠的主。 烟是越抽越烦，乔家又把手机摸过来习惯性的打出去，果然听到的还是关机提示。 你大爷的，平时有事没事的烦得要死，现在需要找人的时候反而连个影子都找不到。 那个打火机里面的信号器他研究半天也没搞懂到底是怎么用的。乔家听着外头吵吵嚷嚷的声音，觉得心里更不踏实了，他索性站起来给自己倒了杯酒，但是光看着杯里的酒又不想喝，他靠在窗户旁边看着外头的夜色，想尽量冷静下来。严格说，郭林要是真死了，对他来说也是一种解脱，现在这种夹在两头中间的日子，多过一天都是折磨。无论是暴风还是郭林，哪怕只有一边的压力能消失，对他来说都是求之不得的事儿。什么时候起他一个线人会替警察操心了，说出去大概能笑死谁。自嘲地扬起嘴角，乔家看着窗户上反射出的自己的脸，觉得怎么看怎么可笑。但是画淼这件事儿，他没办法放着不管，他乔家活这么大也没说过欠谁人情，唯独是郭林，这前前后后这么多次，他就是想还清也不太容易。 不自觉地把手插在兜里，摸到车钥匙。乔家最后狠狠抽了两口烟，随后把烟头掐熄在窗台上。想当初，他连倒在路边快死的人都不会多看一眼的。曾几何时，也变成这种会担心别人死活的好人了。发动车一打方向，乔家在一脚油门已经踩下去之后，还觉得自己的手跟脚都不太像是自己的。 我八成是被什么东西附身了，妈的！回头还是找阿松给我去买个什么辟邪开光的东西回来带算了。 乔家是奔着郭林住的宿舍开的，他之前陪着画淼绕了好几圈，就算瞎着眼睛也能摸到地方了。只不过郭林那里他总共就去过一次，想一下子回想起来还真有点费劲儿。不得已，他还是给乔简打了一通电话。那边听说他问郭林的住址，还觉得有点奇怪。不过他现在也没心情去解释了，要到了门牌号，他把车停在一边，几步窜上楼。郭林家住在六层，楼里没电梯，看着就知道有点年头的楼房了。乔家也没敢把楼道的灯弄亮，轻手轻脚地摸上去，然后停在门口。这楼道静得让人心里不踏实，一想到这地方上下左右住的全都是警察，乔家心里说不出来的膈应。他犹豫了半天接下来该怎么办，但是想着来都来了，一咬牙，他还是敲了门。防盗门拍起来有股惊天动地的动静，乔家觉得自己后脊直冒凉气，但是砸了半天也没个动静。郭林看样子是真的不在家，不然这就算是聋子应该也起来开门了。 真他妈的是活见鬼，总不能摸到警察局去找人吧。 乔家气得有点想抓狂，干脆一屁股坐在楼梯口。 我就不信邪，郭林这个不着调的警察还能找不着家了。 手机上的时间从10:30一直走到11:40，乔家一包烟都抽完了，干脆靠在边上单脚踩着楼梯玩游戏。这楼道里不知道是不是都是群不着家的人民公仆，他在这里蹲了一个多小时，愣是没听见一点动静，除了他手机屏幕的光都没半点光亮。不过以时间算，平时这个点画淼大概又在外头绕圈了。今天乔家还特地问过画淼怎么安排，但是对方还是那副不死不活的样子不吭声，刚才也没来电话，看样子八成是喝多了。哪怕平时端的那副样子，骨子里也不过就是个流氓出身的混混。乔家倒是不觉得画淼会跟一般人有什么不同，他看着手机的电池一点点降低着电量，长出一口气，迫于无奈还是退出了游戏。这下子是彻底静得连点人气都没有了。乔家无聊地靠着墙壁，视线上扬地瞟到楼道里那扇小窗户的边上，看不见月亮，却看得见月光。有点莫名的，他想起当初他要干掉黑狗时跟郭林在小巷子里打的那一架。那时候郭林信誓旦旦地跟他说， 乔家，你还有选择。 选择？ 乔家咀嚼着这两个字眼觉得特别扯淡。做黑社会不是他的终极目标，更不是他一心要建立的事业。当初只是迫于无奈，因为实在是不知道还有什么路可走，才糊里糊涂地摸进这个世界。接下来走的每一步都不是他心甘情愿的，包括接近黑狗，卷进抓捕陈玄的案子里，再到现在的暴风。就算他想离开了，身边的人也不会放过的。所以说选择这种词，也就是说出来自欺欺人的。这就好比你扔给一个马上就要饿死的人一个已经发霉了的馒头，也美其名曰你可以选择吃或者不吃，但是不吃就是死。接下馒头的人到底有什么余地呢？现在对他来说，郭林大概就是这个馒头，虽然不好吃不好咽，也总比活活饿死了强。不自觉地叹了口气，乔家皱起眉头，心里头总觉得静下来这种事果然不适合自己。每次他大脑开始转的时候，就只会让他心情更恶劣。